我走进个小院门，房门上挂的本是布帘笼，宝玉前身把屋进迎面儿，香炉紧靠着后窗棂，瓷壶儿放在了炉台儿上啊，炒碗摆着就在碗架儿中，那间儿油灯儿藏在了青桌儿下，铜镜儿梳头匣儿换有酒胆瓶，小炕儿带病的家人歇玉体，搭盖着他那半新不旧的北红绫，面盲儿桃花初放红似火，他那乌云儿这不为官横但发乱蓬，小枕儿轻轻斜倚蛮腰儿后，绣鞋儿一双紧靠着炕沿儿扔，柔气儿隐隐一声把破箱儿堵，他那病身儿这不辗转轻颤说不见儿疼，猛听得颤巍巍的声音叫声嫂嫂，你把那壶内的茶儿递进我半盅啊，我这心里头刺个火红啊。茶中不怠慢说吃茶吧妹妹呀，我是愚兄，这晴雯一听声音是宝玉，喝的他半晌发呆，哼了一声，二爷呀你从何处来，还不快去，倘若是太太闻之可了不成，宝玉说我为卿一死何足惜，要贪生泉下何年再相逢，自从你前朝离了一壶院，两日来我的茶饭不思病已成，我本当早些前来把卿探望，被袭人紧紧的相拦啊，不放心这亲人啊，眼瞧着宝玉他的悲声咽咽咽啊，低头儿他已全无啊，泪飘零，欠身行手拿宝玉一旁坐，我和你情意相投似妹兄，只说是咱们终须有日随了心愿不成吗，半途之中有点灯，哪个老婆好好生心要把我害，细想来其中一定是有人同，早知道不白的冤屈我们今日有啊，我早就和你呀画到了舌尖小脸一红啊，他是往下又不横啊， 板上问，这鬼儿外边何时也，我这房儿内有五个礁石泡客地中，宝玉说我自家走出来天骄未正，可是啊你也失了些糖水不曾这清闻呐，滔滔泪向他的腮边滚呐，你打算奴家我还在咱那愿意咱那里随心如意，般般独有不拘时，要什么东西就现成。你摸摸我这浑身上下如火炭，哪有那可口的茶儿，吃上一盅，吃公子忙向怀中，怎么一伸手玫瑰露，我替你拿了来一小瓶，你等着我水一点冷水冲浴你饮，这情文聪慧的芳心难感情，难为你宗宗样样思虑的道奈可怜，除却你怜心啊，还有哪个把我疼。我与老祖宗完叫你明朝冲进一红院，要不能使我是情愿以死对方清。清文说二爷好歹休要生事啊，你把这偌大的干系莫要谈清。老太太庞然问起了因何故，那个香袋儿定然惹下了火无穷，即便是你强把奴家我说回去，你叫我是何言再进院一红。二爷呀，从今把奴家我丢开手吧，就打算我此身早已负了幽冥，你若是果然不舍我清文女望天涯，平平常缓我两三声，我死后此身不可留尘世，恳求爷千万将奴家用火烘，也免得我胆小的魂灵儿看尸骨，总算你格外施恩大奴疼。 宝玉说清病何堪能如此啊，将养着生安也不过几日功。晴雯说奴家不久要归黄土了，大约着小敏儿呜呼也难以逃生。二爷呀，你待我的生恩难尽数，连奴时慈善千金做孝容，死你不心疼。此恩德奴家亲事难补报了，也只好结草相还再来生。这晴雯口含雨之腮流泪，咯吱吱指甲刻下掌中情，痛哀哀全讲此物欲君赠，算晴雯为死的前身一般同。写字时啊翻纸唐言书本而泪，作诗时啊淮水相随笔墨中。这家人话到痛肠，双凝醒言，芳心一动改变形容，苏醒板上睁二目，泪珠儿滴落在枕上点点红。这宝玉忙取绫帕相塞盏，咬牙说青青你不必过伤情啊，人秉着七情六欲谁能无病啊，退服在调养中和体自宁。这晴雯明知宝玉是宽心的话，低头儿他一穿无两泪流，半晌说二爷呀，你偷遣奴家来坐一坐吧，可怜奴浑身发酸骨节耳疼，迟公子手扶于体挪远枕。晴雯回首不消停，忙将绣袄轻脱下，此衣服与郎君兑换做表情。奴和你今生虽为同行体，也总算昼夜贴身思妾同。这宝玉惨惨戚戚把衣换上，忽听的门外有人声，原来是晴雯的嫂嫂回家转。宝玉他强扭着心肠往外行，耳听得一片声音呼宝玉，他这才带履含悲就转回一红。这一回宝玉探晴雯，二人的情意重，下一回坐祭文前去吊芙蓉。 欣赏了两段严秋霞先生演唱的白派京韵大鼓，下边呢咱们换上一个曲种，请上单弦名家阚自良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腰节《渔家乐》。 酒青梅倒也香甜，真优雅果清鲜，鲜果品列几盘，驾一小舟河中窜。 夜地苍凉，香风阵阵，哎呀扑，哎呀扑，扑人面。一杆一线无惧黄，一身所以就一坛得意。便把穷将唤，钓一竿，轻轻转过芦苇湾，坐在亭子间，饮酒一半酣，连把荷花断，池塘里鸳鸯蝴，薄芦上青天，思故叶儿间，荷花颜色鲜，照沙山，坐就在青纱帐，连把彩扇扇，只吃得醉似八东西南边双河沿，随我一船，把一个念念的是渔翁一世好清闲，逍遥自在乐安然，日月穿梭催人老，转眼情绪变薄然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谭德亮先生演唱的这段《渔家乐》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呀，到这里呢也要告一段落了。大鹏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 没事。